后，应当结合形势、任务、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，选学有关的内容。 现在我们该把你做 活学活用毛